鲁迅杂文集《热风》随感录36，此次 LibriVox 录音由公众所有。现在许多人有大恐惧，我也有大恐惧。许多人所怕的是中国人这名目要消灭，我所怕的是中国人要从世界人中挤出。我以为中国人这名目绝不会消灭，只要人种还在，总是中国人。譬如埃及犹太人，无论他们还有国粹没有，现在总叫他埃及犹太人，未尝改了称呼。可见保存名目全不必劳力费心。但是想在现今的世界上协同生长正义地位，急需有相当的进步的知识、道德、品格、思想才能够站得住脚，这是急需劳力费心。而国粹多的国民尤为劳力费心，因为他的粹太多，粹太多便太特别，太特别便难与种种人协同生长正得地位。有人说，我们要特别生长，不然何以为中国人？于是乎要从世界人中挤出。于是乎中国人失了世界，却暂时仍要在这世界上住。这便是我的大恐惧。随感录36结束。